我们是地方比较大，住的地方呢也比较分散，人心隔肚皮，谁晓得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呢？前天晚上，我们这个课堂，如果灯关起来，啊，要开的吧，都开这么多年，要付电费。在禅堂的课堂里边，这课堂杆呐，夜里香，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功德箱，把功德箱被人撬他了。报了几千块，这叫做祸上昼夜之间，啊，就在我们面前呢，就是嘎吱窝里像那个地方，啊，这都叫人想都不敢想的，课堂，我们都是无心的。那个小偷小摸呢，都是有心的。课堂怎么跑进去啊？课堂时时刻刻都有人的，24小时都有人的，等着把那功德箱撬了走。向大家报个警，大家要注意呢，人多啊。这叫做祸上昼夜之间嘛，这是世间的财产。我们用功也一样啊，我们这个本有的功德法财也不要被人家偷着跑。不用功，这个功德法财是时时刻刻都是被人偷着跑的。打七，打到现在了，广明寺标榜为禅宗道场，专修。这个禅到底是怎么回事？凡是消禅的人，在禅宗这一法修行的人。都是跟禅打交道的。如果是讲到参禅，那么我们也要晓得这个禅是什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念佛啊，我们要晓得这个佛；念经要晓得这个经；持咒要晓得这个咒。参禅也要晓得这个禅呐，什么叫做禅呢？这个禅问题大了，问题多了。禅在什么地方啊？禅是什么样子啊？禅是怎么来的？这个禅为什么要参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学禅的人应该晓得的，别个是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搞那一行啊，世间法讲做一行要精一行。我们今天搞禅的，那么对这个禅也要精通一点，啊，不能够 啊，满干真如笼统佛性，就是糊里糊涂的。人云亦云，啊，你说好我也得跟着好，啊，你说修禅好我就跟着修禅，嗯，莫名其妙。禅是什么样子啊？有样子没这样子呢？有样子，那么在什么地方？这个禅什么时候有的？啊？作为一个文字，禅这个字把这个禅的意义翻成中国话呢叫做禅诺，禅诺叫中国翻成中国的这个意思呢叫做思维修，嗯，这个思维修怎么修？要修得得法啊！如果胡思乱想也叫做思维，那个对于禅它不相应。禅还有种种名字，最普遍的那就是说如来禅、祖师禅。啊，什么叫做如来禅，什么叫做祖师禅呢？我们现在参的这个禅是什么禅？还是如来禅还是祖师禅？以参禅为因，将来感什么果？单讲如来禅、祖师禅，就是这个名字，一个如来禅，一个祖师禅，啊，人人讲法也不见得一样啊。如果不会讲的，要一文解义，根据这个文字来讲。那如来禅，那么这个禅啊，参好了就能成佛，如来吗？什么叫做祖师禅呢？那参好了那就成祖师，嗯，这叫做依往而言，那不能说什么有道理啊。要是再往而言呢，道理就更多了。我们说如来禅就是佛在一代实教当中所有的修心法门，无论是大乘小乘，凡是修心的那都叫做禅，顿修也好，渐修也好，都叫做禅。那这个就多了，修心的法门还有世间法，也有出世间法。那就是说禅也有世间禅，也有出世间禅。世间禅修来修去不能够离开世间啊，就是不能够离开我们这个三界的世间啊，把这个三界内三界外分到这个世间内世间外。世间禅四禅八定我们都知道的，那也是禅啊， 欲界也有禅，那个欲界定不是禅吗？在佛经教法当中，这个禅的名字就多了，教下修观的是禅啊，诵经的也是禅，吃咒的也是禅，念佛的也是禅啊，哪怕这持戒的也不能离开禅。在各宗各派各派当中，比如说念佛求生西方，用念佛的这个功夫念到一心不乱，就如入禅定。那念佛不是禅吗？净土法门也是不能够离开禅的。教下三论、天台四教啊、先手五教、唯识啊，这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能不能离开禅呢？也不能离开禅呢，都是用心的法门，都在做思维修，正思维，而不是胡思乱想的。修密宗的能不能离开禅呢？那个密宗本身就是禅宗。一般讲修密讲三业相应，三业相应就是禅啊。修那个心中心法门，那个密宗最直接的，那它就是禅呐。那不是我们说的是禅的，它密宗本身它就自己承认这就是禅。啊，教下净土密宗，就连律宗，你说我这个持戒的，持戒应该说跟禅没的关系了，他也不能离开禅呐。啊，不是有道共戒有定共戒吗？那怎么能离开禅呢？这是粗而大致的讲一讲如来禅的范围。三十七道品不是禅吗？啊，四念处、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角支、八正道啊，菩提道次第，那就是渐修的啊。三十七道品都是禅，所以这个禅并不是我们禅宗这一法门垄断的、独有的。再要把这个禅放得宽一点，世出世间一切法，这个一切啊，所有的法都概括在内，都不能离开禅。那么究竟这个禅是什么呢？古人讲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住四时雕。那么有物先天地，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不是天地形成以后才有的，没有天地之前就有的。 那么这个东西有也好，没有也好，有没有形妙呢？有没有形状呢？没有形状啊，是无形本寂了，寂就是沾寂之寂，了呢就是辽阔之辽，这禅形容呢是这样一个东西。虽然没有形状，可是一切有形状的东西都不能离开它，能为万物主。说这句话，说古代的祖师啊说明佛法，哎，这个语言都是巧妙。这个万物以禅为主，就是我们常说的禅是佛法的根本呐，没错吧？处处都可以找出佐证。万物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那是有生有灭的啊，花开花落是有开有谢的啊。虽然世间法有生灭，但是禅呢是没有生灭的，不住四时调，是不随着四时啊，春夏秋冬。讲到如来禅，那么什么叫做祖师禅呢？祖师禅是中国的佛法，哎，祖师啊，那可以说是别出手眼，在释迦牟尼佛的三藏十二部教法里中找不到的这种方式方法，叫祖师禅，叫做教外别传啊，不利于原文字，直指人心啊，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不要说1700公难的，你就是讲单单讲叫这个念佛是谁这一座公难，你三藏十二部里面也找不到的 啊。虽然找不到，但是祖师立的这一法是相当的灵的，修祖师禅的从上以来一直到现在开悟得到的多不多啊？多的不得了，数不尽呐。有文字可以记载的，有历史可以回忆的，还有些那个无名禅师都因修祖师禅而证道。学经教的法师啊，戒教明心都归到这个禅宗这一道上，这条道路上来，是吧？虚云老和尚，我们昨天讲的，那是通教的，学华严宗的，虚云老的文字也好，啊，经教也好，用功用什么功呢？用参禅的功，那参念佛是谁？他不是到高明寺来参加打击开悟的吗？到了现在近代啊，也不是谈近代的，就谈这个现代禅宗这一法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今天呢还看到一本书，叫个《北大禅穴》，这本书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得来的啊。 教育界都把这个禅宗这一法作为一个课，作为一课在那研究。因为禅关系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是很深的。嗯，那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世间的学问尚且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是学不了的，除世间的学问也是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的，禅宗这一法是更加如是啊。咱讲一个老就能学得了了吗？啊，那要是讲深刻一点，古人讲的禅禅禅离言犬，释迦老子未得一半，达摩大师游遍八千，德山达得首破，临济赫得舍干，进前如薄冰秋火，退后如绝地米天。那么究竟禅在什么地方呢？说是不前不后，不后秋方便，你还要禅三十年。所以讲的这个禅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说到底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凡夫心，这个妄想心是不能够理喻的。用凡夫妄想心理喻这个禅，那完全是背道而驰。处处告诉我们，这个禅你不研究它，它就在面前；一研究它，它就离得你蛮远的。就这么个东西。而且呢，是人人本有，个个不无的。你看这个禅微妙不微妙？寒生本具啊，啊，只要有生命的，都有禅。没有生命的更有禅，你不说有生命的有禅，这个是我们还能接受，因为它是有生命，就是众生嘛，众生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佛性就是禅的啊，那可以说是禅的别名。有禅有种种名字啊，跟佛的大乘经典中当讲了的，啊，实相有种种名字，啊，佛教有三法印，啊，那是小乘教里讲的，大乘佛法呢就是一法印，一法印也有种种名字，啊，那禅的名字更多了，在眼月见。哦，到了眼睛成了见了，啊，禅到了耳朵呢就成了闻了，有种种名字。讲到名字，名字都是假的。既然名字都是假的，回过头来讲这个禅，禅也是个名字。禅这个名字也是假的，讲到名字是假的，是名无招物之功，物无应命之时。佛法真正的东西，这就是佛法的真实相，真实相是没有相的， 没得相哪里有名字呢？说个禅也是假名字啊，你什么时候禅在什么地方啊？现代人对于禅产生浓厚的兴趣，总要把这个禅好像是要说得清清楚楚的，你说的没得我说得清楚，你说的没得我正确，你说的没得我完整圆满。人人都在禅，这样用心，那个禅就因为你用心它就圆满了吗？不得圆满呐，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宗门下讲这个禅，从来不说我们这个禅就是说说讲讲就把这件事情就能够办好的，说说讲讲与我们的本分是毫不相干的啊，他必须要身体力行，特别是禅宗这一法。那有些人不得其门而入，漏斗大师大家都承认的，那是我们禅宗非常有影响的一代祖师，不但是我们禅宗认可的，各宗各派都认可。那个禅漏斗大师不是有个漏斗坛经吗？那也是我们禅宗一个依据啊，一代祖师。漏斗大师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禅宗作为一个法门，无此法门，就是禅宗这一法。漏斗大师是依《金刚经》而悟的，啊，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千言万语怎么说，都不能离开一个原则。漏斗大师把这个禅宗这一法怎么定的啊？那就不是一个活人呐，活人哪也没有念的呢。但是这个念虽然是说这个念，人人都有念呐，念不一样啊。善念也是念，乐念也是念，想成佛也是念，那念与念不一样。无相为体，这个体就是指的这个禅，叫无始法门吧。这法门是有个依据的，就是我们宗门下这一法无相。讲到这些个道理，我们出发前听话的人呢，要有一个注意，佛法是不能向外求的。医生讲的无相，你就想了，那这个无相在什么地方啊？还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呢？就胡思乱想，这是错误的。百川归大海，万派尽朝宗，一切佛法凡是修心的，大乘佛法也好，小乘佛法也好，既然讲到修心，你想想看这个心在什么地方啊？心在外边吗？不在外边。你不能说医生讲到禅，你就向外头找，找不到的回过头来但向己求，跟自己找，就是找自己本具的本有的，那比向外边找方便快捷，可年来便是。 我们现在当然这一念心，这一念心有相吗？人人都有心，我们当下就可以审查一下，我们当下人人都有这个心呐、啊，都有念心呐、啊，这个心有相没得相呢？相没有，可不能说是没有这个心呐、啊。既要有心，又没得相，啊，这个心呢，就是无相的。以这个为体，一切法都以都从此法生啊，体吗？嗯，而且这个心呢是无住的，以无住为本根本，心永远是无住的。我们从一开始一念不觉迷的时候，就因为他不住啊。古人讲真如不守自性，啊，这不守自性不是无住吗？不守自性他就迷了，迷失了自性，迷也是因为无住的。反过来，我们要是凡迷归悟，也要无住啊。这无住是本根本，不但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是无住的，成了佛，佛的那个大脚心也是无住的。不但是施法界的众生的所有的心都是无住的，世出世间一切法依报正报，一切法都概括在内，都是无住的。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呢好像都是不动，都是有住坐在这个地方的，实际上呢我们是念念生灭啊。从我们这个心来讲，这个妄想心是念念生灭的，前念后念，即是住过的啊。就是参念佛是谁也是无住的啊。啊，这个一情啊，一念跟着一念，一念跟着一念，是念念相续，也是无住的。那么说我这个心是呢是无住的，我这个身是不是无住的呢？身也无住，好像我这个身看来是不动的，身体坐在这不动，应该是有住的，实际上都是无住的。为什么呢？那个生老病死念念迁移啊，如果你要坐在这不动，就是有住，就是住在这不动的，那你就不将来不会死啊。啊，怎么样死的啊？就是念念生灭的，生死也得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拿这个道理推而广之啊，心有生住意灭，身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坏空，能够离开无住吗？这无住是根本啊，无住的这个东西呢，这个体是没有形象的。体无相的我们知道了，本是无住的我们也知道了，但是这个体怎么样取得，怎么样去证得？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禅吗？禅这个体就是无相的，禅这个本就是无住的。道理我们明白了， 怎么样得取证呢？说是一切众生皆有福性，皆能成佛，这个道理我们懂了，懂是懂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是众生啊，怎么样子转凡成圣？漏斗大师告诉我们，以无念为宗啊。禅堂也有一副对子，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无为就是无念，这个无念不是说什么念头没有，没什么念头没有，那是砖头瓦块没的念头。寒灵众生怎么能说是没有念呢？无念叫你没有邪念，没有杂念，没有妄念，没有恶念啊，但是要有正念。三十七道品啊，这个八正道就有正念呢，不然你怎么成佛呢？怎么样子转凡成圣呢？怎么样子把这个禅抓到手呢？禅堂的用功，我们这个用功走这条道路，参念佛时随起一行，完全合乎刚才所说的，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是无念为宗。这个宗这个字呢，是因果为宗。我们现在就修的这个无念的法门，就是参的这个无念之禅。你说这个无念，我这个起一情是不是有念呢？起一情就是无念。我们试问问，起一情念佛是谁？不明白起一情，一情得利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啦？啊，你说念什么？无一情得利这个地方，就是当下这个地方，把念佛是谁提起来？佛是哪个念的？啊，念佛的到底是谁？啊，你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属于什么念呢？还是属于佛念？还是属于菩萨念？还是属于声闻缘觉念？还是属于六凡法界的这个念头？虽然都不属，但是他有一个念头，有个什么念头呢？是不明白处。这个不明白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造的，那是造业造的。嗯，一念不觉生三系，从那么造的来的。要想转迷归悟，那你就把这个心要放下，用参念佛是谁的这个办法啊，久而久之放一分妄想，你这个心呢就明一分，放两分就明两分，你不放永远不得开悟。所以参禅用功就是叫我们放下啊，我不会，不会高你嘛，啊，高你再不会，那还没得办法了。嗯，都是用的放下的功夫啊，念佛也是用的放下的功夫，念经也是用的放下的功夫啊。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用的放下的功夫。如果单纯什么也不讲啊，就叫你放下，这个是放不下的。那怎么放呢？啊，无量劫来由来已久啊，放不下来呀，他必须加以方便。世俗说的法门都是方便，参念佛是谁也是方便。不因于复因怎得见波涛啊，不在这个方便得不到真实的。既然如此，方便就是真实。这个想起法华经来了，法华经那个方便品啊，第一品是序品，第二品就是方便品，开章名义就讲这个方便。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都是方便，佛佛皆如是。什么叫做方？什么叫做变呢？方者必也，变者妙也，妙大于方，即是真密啊。这是讲这个教中解释这个方便两个字，这个意义深远。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之前怎么修的啊？尽行诸佛所有道法，诸佛所有的道法，十方诸佛所有的道法，要想成佛你都要修。然后呢，才能够成就无量功德。那个无量诸佛的道法都是方便，参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也是方便。祖师立的这个法跟那个佛经中所说的理是一个，规矩也是一个，就是方法呢那个巧妙不同啊。我们俗话说的戏法人人会变，是各有巧妙不同。这个祖师不得了啊，嗯，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祖师？佛只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一尊佛，一个教主，就等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哪有两个，哪有两个主人呢？说两个总统啊，啊不大家啊，都是一个嘛。嗯，佛也是这个样子啊。佛跟祖师的区别，佛是成道，五住究竟，二死永亡，就成了佛了。那么在佛的世间，就是在佛世，在佛的住世的时间，也有其他的众生五住究竟，二死永亡，那叫什么呢？不能他也叫个佛呀，那就叫做祖师啊。知见功恨与父相同，甚至于宗门下说这个祖师也有这么几句话啊。什么话呢？就是大大道兮过量，通乎心兮出度，不与万法为仇，超然明之阅读。如果祖师没有那么大的手眼，他也不可能立法接引无量众生，用禅宗这一法接引无量众生进入佛道了生死。你看那是大事还是小事啊？啊， 你看禅宗这一法吸引多少人呢、啊、过去禅宗的祖师有多少人呢、啊、都是修禅宗这一法的，祖师的行迹也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嗯，特别是我们今天参祖师禅的1700功难，何止1700功难呢？一个祖师一个功难，你就是现在我们的禅宗这一法，我们禅宗的祖师，现在的祖师就是现在的善知识啊，弘扬禅宗这一法也不一样啊，能够一样吗？语言都一样吗？不但如此，我们把这个话今天说到禅堂里向来，禅堂用功的人都是一个模式的，禅堂讲话的和尚扳手师傅都讲一样的吗？为什么呢？因为法有无量义，虽然有无量义，但是无量义所解释的所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啊，那是人家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啊，普法的真理啊，放之三世十方，那是普遍的真理。而且这个真理呢，不是哪个造的，而是本有的。这不真理在什么地方呢？人人本具啊，这个禅是人人本具啊。你有禅，我有禅，大家都有禅，佛有禅，菩萨有禅，声闻缘觉有禅，地狱里行的众生也有禅。你看地狱里没得中山呐、啊，没地狱中没有禅呐、啊，啊，提婆大多下到地狱里去了，他快活得不得了。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呢、啊，啊，比那个三禅还要落，怎么得禅吗？嗯，地狱众生也是不可思议的。下到无比地狱里向去，无比地狱啊，那是蛮大个地方啊。一个人下到无比地狱里向去，这一个人的身体呢就满这个地狱，还有个人再下到这个地狱呢，那个身体也满这个地狱。无论多少人下到无比地狱里向去，这个啊，这个身体呢都是满的。你什么道理啊？嗯，受苦最深的那是无间地狱啊，他那个身体都是不可思议的啊。要是用这个道理我们来解释这个禅，禅既然是处处都有，人人都有，人人都有禅，并不是说你有一点我有一点大家都有点凑下来嘛就是一个大点，不是这个意思。人人都得满分，就是禅比如说有多大你就得多大，他也得多大，都得满分。这个都得满分的道理呢，到了果上成了佛的时候，成了佛不是要证法身吗？十方诸佛佛佛都有法身，也有报身，也有化身，但是佛的法身十方诸佛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这个法身就一个，就是共同一法身，同一个法身呢、啊、并不是说我成佛了我证了个法身，这个法身是我的啊，你成佛了你也证了个法身，那个法身是你的啊，各霸一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十方一切佛共同一法身，这个不是我发明的，这个不是我说的，佛说的，祖师说的，十方一切佛共同一法身。那么这个佛有过去佛，有现在佛，有未来佛，有十方佛。我们呢，过去佛呢好像是不搭嘎啊，现在佛呢也还是有点差，还不及资格。我们也是未来佛呀，啊，这个佛的法身我们也有份了。我们这个法身跟十方诸佛正觉的法身没有什么两样嘛。我们这个法身不骗吗？啊，如果说你要说我这个法身，你说我不骗，我说我，你不骗我带你去啊，我领到你去吗？过去就过去，你这一听我这句话呢，过去的过去就是过去嘛，啊，昨天也是过去，啊，前年也是过去，啊，前生也是过去，那都是过去啊。那未来的未来，人人都有个未来。佛法是殊胜的，引人入胜的，千万不要说是一生迷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心呐、就放在肚皮里上啊，啊，放在肚皮里上那冤枉了，太委屈了，啊，天天打补佛，拴树头还喊呢，心包太虚。我们心是不是包太虚啊？我们什么时候包过太虚啊？啊，包过几次太虚啊？如果我们要是心不能包太虚，那你在菩萨面前悬树头，那就是打妄语的。说的把人听听的，那实际上做不到。心包太虚，心有多大，空生大脚中，如海以钩发，有漏微尘果，皆因空所成，况复诸三有。太虚太虚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虚空，那是个顽空哎。大角之空那是了不得的，十方世界在大角之中，像一片一小片云彩啊，如片云点太清流，片我们这个天呐，今天是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啊，晴空万里。哎，偶尔之间呢，这个晴空之中啊，有那么一小片云彩，这个太空就像这么个东西，大脚还得了吗？啊，消佛的人，如果你要是想习意佛成，向往佛的境界，有向上之心，那你才能发道心呢。不然的话就难于现状，得过且过，你还想参念佛是谁呀？啊，你从什么地方参呢？你信心信不起来呀。高明寺是最高学府，我们上的是最高学府的课。你看看你拿什么本事啊进入这个学校，这个最高学府。啊，十方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啊，共同一法身，所以你证得这个法身以后，你就得了三明六通都得了，都是一个法身吗？ 啊，十方诸佛的一举一动、举心动念，他都晓得啊。所以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本事啊？说是众生啊，说一个众生动个念头，他晓得吗？他还罢了，所有的众生同时动念头，啊，动什么念头，佛都清清楚楚的，啊，这个是不可思议啊。华严经有这么几句话，就是赞佛的功德啊，大海中水可引进，众生心念可数之，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佛的境界仅仅乎我们能够晓得的，从这个佛的经典中向我们介绍啊，有这么一知半解的。实际上真的佛的境界我们是沾不到边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所感受的是造业得来的啊，佛那佛的境界、福德、智慧、庄严，那是修得来的，那是九修业所得。我们是造业造得来的，一个造业一个修，那是不一样的。生一个地境界殊胜于凡，生一个地境界殊胜于凡，那个不可思议啊。我这么说是不是人人都能生起信心呢？啊，向往佛道啊，啊，佛道无上誓愿成。怎么成法的？成了佛以后我们承受得了吗？要发大心呐、啊！学大乘法门就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刚才我说的发这些菩提心，觉悟之心啊！佛不可思议啊！嗯，说成了佛了啊，有报身有化身。那报身不就不谈，你看这个化身，佛的化身还能够化腹作化啊！你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啊，虽远复感迷不周，处处应化，有远就化。嗯，佛的化身，比如化一个身，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的每一身还能够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的每一身的千百亿化身还能够化千百亿化身，你能够想象吗？他那个化身就化了，你看这孙悟空他还能化身的七十二变的，化了以后不但是化个身，他还有心呢。我们要是在我们这凡夫地上比佛能比吗？啊，不能比呀、啊！啊，那太不能比了。虽然不能比，佛所有的功德我们都有啊，一点都不少。这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等正觉，三叹七哉，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都有吗？啊，为什么我们自己小看自己呀？哎呀，那是佛呀，我是众生啊，老妹妹就是有人这么说，那他是佛呀，我是众生，我怎么跟着佛比呢？啊，不但是跟佛比，而且我们还要成佛，还要赶快成佛，这就要靠我们的觉悟啊！觉悟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太苦了，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刚强众生，难调难服啊！ 啊，永嘉大师不是说的吗？啊，叹末法乐时是众生福薄难调治啊，去胜远兮邪见多啊，摸枪法绕多阳惑，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废除令瓦碎，修在心隐在身，切莫元素更由人，欲者欲得不着，五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论。佛法特别是禅宗这一法又没有文字可寻，它也不是又是教外别传的啊，要想把它弄得清楚搞得正确，除了我们用功以外也还不能够胡思乱想啊，瞎说八道是不行的啊，要想正法有要正法久住，靠什么人呢？就靠我们呢，这法是处处都有的，法要人弘啊啊，禅宗这一法过去的祖师给我们树立很多的榜样，嗯，你说禅宗这一法行禅宗这一法多了，因禅宗这一法而入道的多了，了生死的成佛道的多了，不可思议啊啊，他们都是乘胜而去，我们现在处在什么地位啊，业障繁复，生死浩然，糊里糊涂的偷猪头摸，嗯，可怕不可怕啊啊，打气用功要在一切处一切时都要有功可用，就是我们这个讲话这叫做先言语多此一举啊，人家用功的人是不要听的啊，我们也没要你听啊，你好好的把这个念佛之水提下来，马上打退板，打退板不要慌哎，我不要慌，一打退板不得了喽，赶快跑抢位子啊，那抢什么位子啊，是成佛去了啊，是不是成佛去了，赶快抢啊，嗯，还有没有功夫啊啊，用功用功啊，用的真的是只有一个念佛是谁啊啊，一心得力的时候什么小的大小家伙，老和尚过去在金山打铁用功，打抽解嘛，上家访哎，到那个洗手干去跑哎，他功夫得力了，他不晓得朝家访跑，就跑到那个委托店里头去啊，提到一心提到功夫跑跑跑跑到那个委托店里想去了啊，也不晓得上家访去了，就晓得有个仪情有个功夫在，那个时候啊是用功的人多啊，老三上座也多，那个扳手师傅都是明眼人呐 啊哎，那有个西藏师傅不好了，那个妙术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再一看哦，功夫得力了，跑错了路了，跑到委托店去上家访去了，你们现在有几个人是功夫得力的时候不晓得上家访跑到委托店去的啊，没有吗？试试看，提起来猜。